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45周年之际，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17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呈现了书信。书信指出，伟大的金正日大元帅是杰出的领袖、卓绝的爱国者、祖国统一的救星和世界政治元老。他以非凡而久经考验的领导，英明地指引党、军队和人民，在革命和建设的各领域开创一大全盛期，加强和发展我们祖国，使之成为一个一心团结的政治思想强国、不可战胜的军事强国，把白头山大国的尊严和威力提升到民族史上最高的境界，而且以崇高的爱民族、爱人民的思想领导全体同胞走向自主统一与和平繁荣，为人类的自主化事业做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。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继承慈父金正日将军生前的关爱精神，对总联干部和旅日同胞给予所能给予的深切关怀。书信表示，为主体事业的最后胜利，为总联爱国事业的前进和旅日同胞的幸福，衷心祝愿民族的伟大太阳、总联干部和旅日同胞的慈父、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玉体健康。